喂，咁啊，眨下眼咧，又嚟到星期五啦，咁我哋血案解封啦，咁啊，继续阿荣少啊。 第一件事要講的就是我們接下來8月5日 我們的老闆啦，Ben神，其中一位老闆啦，希望大家熱烈支持啦，大肥的粉絲也好，新人的粉絲也好，都希望大家踴躍支持我們的台已經10年台已經，台已經啦，雖然我和新人在這裡8、9個月了，10個月來的，我們今時今日還坐在這裡做節目，很重要的，還未走，我經常都覺得因為在這裡做得開心，直接我覺得有時做節目做到個人樂而忘返，或者第四節永遠都是嘴長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希望大家多些支持。 大肥就跟我們說過將會在長沙灣這裡搞過聖誕的聚會，希望大家到時候台慶網聚，大家要打電話來預約位置，我以為你好像人家那些東華三院舞，籌款那些，不用的，我們沒有籌款這件事，如果大家多些支持，看看會不會到時Apple有什麼表演，除衣服 跳下火圈，跳下火圈，跳下大媽舞，那我們到時那個詳情我們會在節目內公佈，或者我們的page那裡，在巴打台的page都會公佈的，沒錯，大家來聊聊天，見下面，逢這個台的呼籲，我們真的要回來了，好，回來了，因為今天那些案件又是很鬼血腥，又是很沉重，要跟大家說的，所以眨眼就要 即刻開始了，今集第六集的主題叫做滅門的兇殺案。好了，我們看看第一張圖，這個《華僑日報》當年《夏葵聰警察宿舍揭發恐怖兇殺案》，一家四口伏屍家中。其實整件事情是一個很懸疑的事件。 Albert， 大家留意一下，夏葵聰是哪個宿舍？ 警察宿舍，每句话来讲，这个是叫咩动土啊？哇，即是太上头，太衰头上动土啊！ 即是老虎头上钉虱啦！你竟然在个警察宿舍入面整得咁嘅命案，咁当年就好悬疑嘅，好翻翻嚟我哋现场先啊！嗱，好啦，呢单案件咧就发生喺1989年嘅， 边个咁斗胆咧吓？冲入去偷嘢都算啦， 系啦，冧友， 冧友喺里边， 其实唔系， 警察宿舍嗰个 警备就非常之松散嘅， 但系住身喺里边。 面嗰啲全部系警察嚟噶嘛，即系嗰啲警觉咁低噶啦， 嗰啲休晒班 ，O K， 瞓晒觉啊， 会唔会人哋叫做咧卖花姑娘插足叶 啊？系啊， 即系反而嗰度咧就反而系最 系啊， 最危险嘅地方就最安全。 你冇以为嗰度警卫森严啊，嗰只就唔系嘅， 系人都行得入去啊， 系啦， 问都唔问你，即系对你阿 Sir 啊嘛， 得唔多点问嘅， 系啊系啊。嗱，咁呢件事情咧就发生喺1987年嘅4月份啦。咁其实呢件事情发生嘅经过咧都好特别好悬疑，因为咧发现佢四个尸体嘅时候咧，其实已经系腐烂紧噶啦。 系啊， 嗱四月份， 嗯， 清明之前啦，正所谓清明时节 雨纷纷， 系啦，咁啊变咗咧路上行人 欲断魂， 欲问酒家 何处去， 牧童遥指 行。 好，咁咧即系话咧嗰段时间咧喺嗰个屋入边，杀咗人， 那 个尸体系一个开放性伤口嘅话咧，其实就好快变臭变烂嘅， 同埋仲要系冇人发现嗰下先至 潮湿啊嘛， 先至离奇，系佢到最尾发现系因为嗰、那个诶、那个上司话佢冇翻工，跟住去拍门先至知道， 佢两日 系咯， 冇翻得你咁你偏更嗰个佢冇理由休咁多日噶嘛， 佢咁样嘅，佢上司佢话冇翻工呢个其中之一，其二咧就系因为咧个男户主咧就做咗个 friend 去饮茶啦。好啦，我讲一讲咧，当日嘅四个嘅死者啦。咁死者咧，咁住得警察宿舍，咁个男户主 一定要系差人咧。 系啦，唔系男户主就是、女户主啦。咁个男户主系警察嚟嘅，就叫做郑炳和。34岁，37岁，咁妻子咧就叫做李凤明，咁就30岁，仲有一个女一个仔嘅，个女咧就叫郑婉文，个仔就叫郑子杰。嗱好啦，呢四个服尸喺嗰个单位入边， 公案现场 咁成件事咧就系、是、本身咧，阿郑炳和咧就喺4月7号嘅时候咧，就上昼就约咗朋友去饮茶倾偈嘅。咁但系问题咧，佢迟迟都未到，加上连续两日冇翻工，咁啊朋友都觉得好奇怪。好啦，打电话去揾佢，呢冇人听，咁冇理由噶，咁平时又冇乜特别嘅，即系冇交代低话去边度啊，咁就上门去揾佢啦，揾阿郑炳和啦，结果咧。铁闸闩咗，但木门就虚掩，咁跟住就一拱门，嗰下咧，哇，成地血，嗰啲臭腥味啊，净，哇，攻鼻啊，跟住佢就，哇，你知当时冇手提电话噶嘛，即刻啪落去，嗱话救命啊，死咗人啦，咁好啦，咁消防啦，咁啊警察就上嚟咧就叫门啦，一叫门发觉四个尸体，好啦，去第二张图。系啦，1987年啦，呢个咧嗱，奸夫灭情妇门，尸腐烂，头近断。呢度咁多个字，其实讲实成单案个内容。不过大家咧睇完呢几个字咧，其实都唔明个案系点解嘅，因为要经过我哋咧，起码嘥一节时间慢慢讲，先知道嘅。好，再下一张图，系啦。嗱呢个啦，中灭门啦，就影咗啲相出嚟嘅。嗱右下角嗰幅图咧，阵间我哋有个详细啲嘅，俾大家睇当时发现个状况嘅。嗱好，再下一张图啊， 就系放大 系啦，就呢个放大。好啦，好啦，一定要呢张图会定格，如果唔系咧，大家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好啦，其实咧当日呢个单位咧，大概一个300-400尺嘅单位。咁成个单位入边咧，原则上系冇间房嘅。佢哋只不过咧系用个碌架床嘅前后就间咗咧两张床，一张碌架床啦，就佢哋两子弟啦，就瞓嘅。咁另外侧边嗰度咧有张双人床咧，就系阿郑炳和两公婆瞓嘅。好啦，佢哋服尸嘅状况咧就系、是、大门口一入，右手边上格床，阿家姐就俾人揾刀斩，血肉模糊，兼且揾嗰个皮包住咗个身体嘅。细佬又俾人斩，跟住咧就又揾个皮嚟包住个身体，当然啦，啲佢开放性伤口不停咁流血啦，成地都系血水啦。好啦，再行前少少咧，就见到郑炳和个尸体啦，又系俾人斩，成身都系血。不过最特别嘅地方咧，就系咧，嗱，阵间话俾大家听，阵间话俾你，佢嗰张床有啲古怪嘅。好啦，再行入厨房，呢下先至恐怖。 系啦， 点恐怖法啊？ 哇！佢老婆个头直情俾人斩到，拎住块皮个人就趴喺度，但系个头啊望住你，可以 系啊向后 反翻去后面 180度。嗱，佢个人就向前趴，但系条颈咧就反转咗个头，个头咧就向天。 系啦， 即系话其实佢系俾人 向天啦， 块面向天。即系每句话嚟讲咧，其实佢系遭人哋割喉式嘅，好似劏鸡咁啊。 系啊，一嘢劏开。 系劏开咗条颈啊，咁啊当然系成地血啦。 系 咁当时四月份加上呢、這个嗰、个潮湿度咁高，间屋系臭到不得了， 系 好多有经验嘅重案组嘅探员即刻接手呢单案， 嗯， 入到去顶唔住，第一件事通常差人顶唔住会做啲乜嘢？ 呕 啦，嗱呕不特止，佢哋买咗大闸嘅香， 系啊， 我嚟分啲臭味， 辟臭 味， 辟尸臭噶嘛啲。 但系咧有两个重案组嘅队员咧，一个咧就呕咗几嘢咧，就即刻出到门口啦，唔呕啦，一个咧。是呕咗成即係好耐时间都继续呕，因为佢未见嗰啲咁核突咁恐怖咁血腥嘅嘢。 咪最惨呢，你嗰啲警员呢，你入边啲咁凶案现场一定搵胶袋包住㗎。 係冇错。 你冇毁灭证据㗎嘛。 冇错。 但係你唔可以呕落个地下度㗎嘛，又会阻住嗰啲咩㗎嘛，鉴证科做嘢，你要忍住先出门口呕。 係呀、啊。 真係好惨。 係呀、啊。即係如果大家呢有机会见到一啲呢、嗯、即係我哋叫做啲尸体腐烂啦，未必系人嘅、嗯，可能即系嗰啲猪啊、牛啊咁大型嘅尸体咧，咁、 嗯、 你会发觉咧嗰阵味道咧系好恐怖， 一隻死老鼠都咁臭啦。 系啊，嗱，讲起死老鼠咧，就系邻居其实都闻到啲臭味嘅， 嗯， 不过佢哋真系学阿仙人话斋啦，就以为系死老鼠， 系， 但其实人同死老鼠争好远， 争好远。你谂下一隻老鼠咁细嘅面积可以咁臭，你一个人嗰、那个体积几大， 系啊，那 个臭味你放大。几多倍可以？ 系啦，咁呢一度咧，点解会定喺度咁耐咧？就因为咧，之后喺嗰个长凳啊，成其实好多地方咧都揾到，即系有一个地方咧都揾到一个好特别嘅一个证，即系我哋叫咩啊？嗰啲叫做 证据， 证据或者叫做线索、证物线索嘅。嗱，好啦。翻翻讲翻咧，阿郑炳和瞓嗰张床咧，其实咧嗰啲探员去摸嘅时候咧，发觉系有电的。 嗯，系啊，张床啊嘛。 系啦，咁人哋会觉得哇，点解张床会有电嘅？就以为系咪啲血水渗落啲电掣度， 以为漏电， 搞到漏电。好啦，跟住即刻拍咗嗰个电掣。 嗯， 跟住即系成屋黑乌灯黑火继续搜证啦吓。我哋咁啊，几恐怖，成地血，周围尸体，跟住黑掹掹，跟住发觉咧，原来咧佢哋熄咗电之后咧，再查明，原来系有人蓄意。 嗯， 将条电线绑落去嗰个箭褥盒入边嗰个弹弓， 嗯， 令到张床有电嘅。嗱，呢一个系破案嘅其中一个关键， 系 关键嚟噶。好好翻翻嚟先。 好， 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见到佢哋四个啦，咁喺度啦，咁跟住好啦，不停咁搜证嘅时候咧，就发觉咧喺嗰个系好凌乱嘅嗰单位，又发觉咗好多嗰啲刀啊嗰啲嘢啦，咁、 嗯、 甚至乎有啲刀咧系抌咗落去嗰个二楼平台嗰度嘅，系、 嗯、 啊，喺嗰度有搜证过嘅、 嗯。 好啦，跟住就发现咧有一张好得意嘅字条， 写 喺度。好啦，嗱呢、這个就系呢个古仔嘅开始噶啦吓，嗰、 那 个字咧写住乜嘢咧？就写住嗱，听住噶，头先我叫警员系叫郑炳和啊，好啦，写住郑国平。欠借贵你唔还，攞你命，贵你王包杀，嗱十七个字啊，嗱讲一次，郑国平欠借贵你唔还，攞你命，贵你王包杀，嗱正常你写啲咁嘅嘢，即系话。话俾人知 系钱债仇杀啦， 跪你啦，收唔到跪你啦，杀你啦， 系。 但好衰唔衰咧？呢张纸咧系用啲好特殊嘅嘢写嘅， 嗯， 系用一张宣纸，而呢张宣纸咧系用月宫殿嘅纸， 仲要顶级， 顶级，仲系一啲好靓嘅毛笔字写喺度， 系。 咁警察就拗头。 要你几时咁有文化？ 咁有修为？ 你第二窿追又追得最多咧，写埋嗰啲咧喷友嗰啲字咧， 仲写错字，写错字， 写好多八字啊，啲字唔同咧。因为你做得呢行咧，理论上你都唔系一个 有咁 艺术修养啦，系啦，即系 唔 系太文化人嘅人。 当铺嘅嘲讽啲字就靓， 系 毛笔字，但系唔系啊嘛，个第二窿嚟 嘅。系啊，所以咧呢件案咧就真系扑朔迷离啦。 系啦，仲有冇理由我追完债怼冧完人都写张纸咁啊？此地无银，屌系都冇人嚟拉我啊！我借数 系啊，即 系 其 实 呢一个咧系好似夹硬有啲证据做出嚟咧，就将个矛头指向第二窿，系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点解话呢度开始呢个案件嘅一个背后嘅故事咧？就由呢、這个啊郑炳和去做警察开始啦。嗱、 嗯， 佢十几年前之前咧去做警察嘅时候咧，你知啦，通常咧佢死嗰时都37岁啫，都正值呢个成年啊、壮年啦、啊。咁好奇怪、啊，阿郑炳和嗰阵时咧，佢喺住喺呢个警察宿舍嘅时候咧，佢系做警察入边嘅厨师， 系、 嗯、 仲要系守粉靓嘅， 系 咁人哋会觉得奇怪，哇！你应该当打当扎噶，点解你会做呢个厨师嘅咧？就唔去对搏嘅咧，就源于一件事，就一个字叫赌， 冇错。 赌字咧就搞到咧，阿郑景元咧就欠好多人嘅债，又俾人追债。咁、你知啦，喺警察部啲纪律部队。如果你有啲咁嘅事， 个底花咗， 冇错，因为都做惨咪俾人砰砰砰追上门啊。 系啊， 咁呢啲喺纪律入边 唔要得噶嘛， 即系你唔使知有机会升啦， 唔使升噶啦， 系嘛？好，嗱，讲下讲下咧，眨下眼咧就够钟，下一节翻嚟继续讲。 嗯， 好。